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好，北京时间的18点，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2021。您好，我是江宁。 您好，我是杨红。今天是2021年的11月27号，星期六。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北京疾控中心提醒说，有上海、杭州、徐州等地区旅居史的人员，请主动报备。 上海公布11月25号本土确诊病例的溯源结果。 小米汽车落户北京亦庄，目标2期，累计年产30万辆车。 2021北京冰雪文化旅游季在北京世园公园开幕。 河南再通报营养餐让学生呕吐、校长痛哭事件，多人被立案调查。 世卫命名新冠病毒新变异株为奥密克戎，美国限制非洲8国的航班。 浏览今天的新闻之前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刘继军。刘工您好。 杨红你好。 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 好的，今天夜间呢，大部分时间应该是这个晴天，明天早晨开始转多云。那么随着气温的下降呢，下午4点钟之后啊，能见度在逐渐转差，尤其到夜间，气温下降速度比较快，那么能见度的转差速度也是会加快。预计啊，明天早晨大部分地方的能见度为3到4公里，东部、南部地区。1到2公里，这个有些地方恐怕要小于1公里，局部地区恐怕要小于500米。那么明天早晨驾车出行的朋友，尤其是去东部、南部的朋友，一定要及时了解路况信息。向南的高速公路，封路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呢，这一点请大家要特别注意。明天早晨的气温并不是很低，在-1度左右。这个整体来看的话呢，这个早晨还算比较冷，那么出行早或者是喜欢晨练的朋友一定要注意这个保暖。明天白天呢是以多云为主的天气，气温呢和今天差不太多，也就是9度10度的样子。这个明天这个最高气温虽然和今天差不太多，但是我呢空气湿度的增加，在户外感觉呢要比今天冷一些。天气呢应该是在明天夜间然后后半夜开始转阴，这个早晨呢雨夹雪天气就会到达北京了。由于雨夹雪的影响，明天29号也就是周一的最高气温也就是-4-5度的样子。降雨过后呢就是4-5点钟停了之后呢，在这个半夜前后，就是29号半夜前后，会有冷空气到达北京，会给北京带来3-4级的偏北风。虽然30号早晨的最低气温并不是很低，也就是-1-2度，但是有3-4级的偏北风，大家在户外感觉到的温度恐怕也是要到-3-4度。大家呢一定要根据体感温度来调整衣着。那么后边呢？这个这次冷空气影响时间并不是很长，30号白天还维持4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可以达到6-7级。到了二号还有一股冷空气到达北京，会比这一次要这个更加强一些，所以最低气温也会更低一些。因为时间比较长，请大家及时收听临近的天气预报。杨红， 也就是说下周一开始降温了，星期一星期二气温都会比较低，星期二尤其这个体感温度会低一些，然后星期四会再来一轮，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 对，没错。 好的，谢谢刘工给我们的介绍和提醒，再见刘工。 再见。 好，再为您介绍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转阴，有轻雾过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 在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150到170，空气质量级别为4级，属于中度污染。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 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好，18:05，汇聚全天新闻精华。我们今天首先来关注疫情防控。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今天通报，11月26号0点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5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0例，本土病例5例，包括辽宁3例，都在大连市，云南2例，没有新增死亡病例，没有新增疑似病例。 今天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市在应检尽检人员核酸检测过程当中发现3名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阳性人员。目前满洲里市已经全面启动了流行病学调查，对阳性人员所居住的小区和工作场所已经实行封闭管控。满洲里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即将启动全市全员核酸检测。 另外，今天内蒙古满洲里还公布了3例新冠病毒核酸阳性人员轨迹。目前3例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阳性病例已经转运到满洲里口岸医疗救治医院进行救治，病情平稳。已经累计排查密切接触者179人，其中27人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其他人员的核酸样本正在加速检测。在疫情发生后，当地立即启用了固定医疗队，37名医务人员已经入住口岸医疗救治医院，正在全力开展救治工作。 最近，上海市、浙江杭州、江苏徐州等地通报新增本土确诊病例和本土无症状感染者。北京市疾控中心提醒说，北京疫情防控的形势严峻复杂，要继续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防控策略，严格落实个人防控责任，有效控制和降低疫情传播的风险。 北京市疾控中心提醒，10月15号以来，途经辽宁省大连市庄河市甘井子区，10月18号以来途经云南省德宏州，10月24号以来途经辽宁省大连市，11月12号以来途经内蒙古满洲里市，11月17号以来途经上海市浦东新区、黄浦区、青浦区、松江区，11月19号以来途经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工业园区，11月21号以来途经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泉山区，11月22号以来途经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以上人员请立即主动向社区、单位、宾馆等报告，配合做好健康监测、核酸检测等各项防护措施，有身体不适者及时就诊。 今天，上海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消息，11月25号，上海市报告3例新冠肺炎本土确诊病例。经过上海市疾控中心实验室基因测序，并经中国疾控中心确认，3例病例所感染的新冠病毒为德尔塔变异株，病毒序列高度同源，为同一传播链。经过比对分析，认为这3次的本土病例的感染来源可以聚集在外省市暴露于境外输入病毒污染的环境而引发的感染。 昨天，上海多家医院发布信息，暂停门诊、急诊医疗服务，互联网医院照常运行。那么，有关上海疫情防控的最新情况，我们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上海记者的报道。 也是经过了近40个小时的积极工作呢，根据疫情防控的相关要求，那瑞金医院呢，在今天早晨6点结束了这个闭环管理，全面恢复各项的诊疗服务。那同时，今天早晨呢，闭环管理的中山、同济和闵行医院呢，也都解封开诊。那对于超过20家已经暂停门急诊医疗服务的这个医院，闭环管理要持续48个小时。那对于这个医务人员的检测进展的情况呢，这个上海卫计委就表示，像瑞金医院、中山医院这样大的医院，在院人数上万人次，都具备日核酸检测单人单管10000份以上的这么一个能力。所以在25号下午宣布闭关管理以后呢，就这2家医院已经连夜完成了第一次全员的核酸检测，结果呢都为阴性。也就是按照这个要求呢，就是2次采样的间隔呢要在24小时。那上海卫健委的主任这个吴金雷啊，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其实上海只是根据国家和上海有关的防疫要求，对相关人员、相关场所和环境进行一个必要的筛查，也是恳请广大的市民呢能够积极配合防护人员开展流调的排查和采样的检测的工作，不要焦虑，也不要信谣传谣。那上海卫健部纪委也表示，就是之所以这么多医院进行一个就是实施的闭环管理，主要是因为呢，此前确诊的这3例的病例的密接者的众多，他所涉及的这个工作场所、生活场所、文化活动、多种的公共交通， 那就是根据这个密接者的这个判断哈，就是第一环的这个密接者就要超过200人，所以在这些密接者当中呢，有相当一部分人嘛，要么本人，要么陪家属呢，在此期间呢，也是去过这个不同的医院去看病，也就是按照国家的疫情的防控的规定要求，就是你有密接者在这个场所内逗留，这些医院都要执行一个2+12的一个监测的管理，也就是在这个医院实施闭环管理。那其中呢，2次全员核酸检测。那如果是检测全部为阴性呢，那相关人员还要在12天内呢进行一个居家的自我检测监测。那每天呢还要测温并报告。 浙江方面呢，受到疫情的影响，浙江大学展开全员核酸检测。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已经实行了封闭管理。目前校内的师生后勤保障、教学生活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记者的报道。 早上，浙大紫金港校区学生张佩像往常一样吃过早饭后扎进实验室开启一天的研究。他说刚得知消息时还有一点紧张，但随着核酸检测、应急保障等各项措施启动，他也逐渐安下心来。 食堂就还是正常在运营的，然后超市也是供货比较充足的，所以大家可能就是那种突然一下的危机感应该也消失了吧。学校反应也比较快，安排啊都做得比较到位，所以大家也都比较放心，就先把自己该做的事情做完。 住在浙大玉泉校区的研究生丁伟收到核酸阴性报告后，赶紧给家人和朋友报了平安。他说虽然现在全部课程转为线上，但大家之前已有上网课的经验，也都迅速调整好了学习节奏。尽管玉泉校区没有实行封闭管理，同学们也自觉不出校门，减少流动。 现在我们也不添乱，就是日常该进行的一些科研啊或者学习都在有条不紊的开展嘛。我觉得从我的一个学生的角度来看，我觉得浙大这次不光是速度非常的快，而且过程也非常的暖心，然后包括在朋友圈里很多已经毕业的学长学姐都会给我们加油打气，非常的感动。然后我觉得这次疫情也是可以很快得到控制嘛，会很快的过去的。 截至昨晚8点，杭州已经核查密接、次密接人员都已经落实了集中隔离，核酸结果都呈阴性。为了应对疫情，杭州采取了哪些防范措施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你好，林远社区，你的健康码是什么颜色呢？你也不用心急的，你的详细的情况我做一个登记，大数据比对。 杭州拱墅区梨园社区公共服务站站长冯燕一早接到一位居民打来的电话，主动上报自己的行程。冯燕说得知出现2例无症状感染者后，社区连夜通过武林大妈志愿者组织、大数据等渠道进行摸排，并开通24小时电话接听居民来电。 我们也是利用这些熟人效应去排查，我们排查出来2名，让他立即到就近的核酸检测点进行检测，第一时间把核酸检测的报告发给我们，上传给上级部门。 相比于社区，宾馆酒店的流动人员更多，疫情防控难度也更大。在杭州恒逸精品酒店，记者看到显眼处张贴着疫情防控警示语，客人亮码测温正常后才能入住。负责人曹飞介绍， 对在住的旅客的行程重新梳理了一遍，提醒他们外出注意自己的防护，对所有新住店的客人进一步的防控，要求他们扫前台的地址码，以便于后台对旅客的行程溯源。 这次疫情也给各大商场提了个醒，在杭州银泰百货西湖文化广场店入口处循环播放着提醒广播，工作人员也会再一次口头提醒，现场还能隐约闻到消毒水的味道。负责人张琪说， 启动进局案，从内到外让所有的人紧张起来，商场内的广播不间断的10分钟以内会有一次的提醒，商场的外部对各个入口进行观测和检测，到餐饮店内还要进行双层检测，把风险降到最低。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好的，18点14分，这里是江宁杨红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1。我们来关注北京方面的消息。北京市人大昨天通过了最新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明确了即日起一对夫妻可以生育3个子女，增设了父母育儿假，延长生育假，同时出台了系列配套措施，在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都有所涉及。那么这是否能够提升市民生育的意愿？三孩政策对家庭和社会意味着什么呢？新闻广记者韩萌进行了一番调查，我们来听一听他发回的报道。 5岁孩子的父亲汪先生对增设父母育儿假非常惊喜。 我觉得这个育儿假特别好，可以和周末抽一些假，国内就可以去玩了。

村部部长沈千帆介绍说，北京冬奥村近日开展了场馆运行测试工作，对冬奥会和冬残奥会赛时村内设备设施、流线设置、运转机制、应急处置等若干场景和科目进行了模拟演练，运行测试得到参赛人员高度认可，他们将进一步改善运行流线，提高服务保障水平。 在测试的过程中呢，我们也搜集到了意见和建议，比如说餐厅的水龙头，我们呢就需要使用长脖子的水龙头，比如说呢我们的综合诊所有一个小的高差2厘米，造成轮椅的不方便，轮椅的坡道还要考虑照明和一些警示的这个提示，这都是轮椅的使用者和各方面专家给我们提的改进性的意见，这个在我们后期呢也都形成了清单，也有相关的责任人和责任部门，我们呢在后期呢进行改进。 好，18:21，我们进一段广告，稍后继续来关注新闻。您将听到，2021北京冰雪文化旅游季在北京世园公园开幕，河南再通报营养餐让学生呕吐、校长痛哭事件，多人被立案调查。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在贴心服务中传承价值，孕育品质。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居停之所。垂询热线8501-55588。 北京燃气提醒您，灶具老化损坏，无熄火保护，超使用年限，安全隐患严重。北京燃气安心灶，呵护您的用气安全。北京燃气 APP、北燃优选小程序均可在线选购，详询您的燃气管家。 家有小萌兽，来当金小葵。招商银行现推出金小葵俱乐部，资产达50000元即可注册，入会即有机会获得 Switch 游戏机等好礼，更有亲子口腔折扣、精选酒店、免费精品课程等丰富权益，快来加入吧。 知道北京农商银行养老储残卡吗？ 坐公交、逛市属公园都免费。 哦，到了，养老储残卡在物美、超市发、金客隆消费还可享优惠， 公交公园都免费，用卡消费享实惠， 详询96198。 以上为广告时间。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好的，18:22，我们继续来关注北京方面。根据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的消息，今天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与小米签订了合作协议，宣布小米汽车落户北京经开区。小米汽车将会在北京经开区分两期建设累计年产量300000辆的整车工厂，其中一期和二期的产能分别为150000辆。2024年首车将会在北京经开区下线，并且实现量产。 记者从新发地市场了解到，本周肉蛋菜价格基本稳定，周后期鸡蛋蔬菜价格有所下降。昨天新发地市场白条猪批发平均价格是每公斤21.25块，比上周同期上涨4.94%，比上个月同期上涨7.59%。 本周呢，鸡蛋价格在周前期有所反弹，随后呢则连续下降。昨天呢，新发地市场鸡蛋批发平均价是每公斤9.59块。蛋价回落呢，主要是目前养鸡场的鸡蛋有较多的存量，特别是河北石家庄地区是新发地市场鸡蛋的主要来源地。前期呢，因为运输出现一些困难，积压了较多的鸡蛋。近期解封，存量鸡蛋集中释放，对价格形成了打压。 本周前期蔬菜价格走势相对平稳，周后期缓慢下降。昨天新发地市场蔬菜加权平均价是每公斤3.7块，比上周同期下降2.37%，比去年同期上涨36.03%。 上周呢，湖北蔬菜上市压低了圆白菜、白萝卜的价格。本周呢，湖北菜花上市也压低了菜花的价格。湖北大白菜上市抑制了北方产区大白菜价格上涨的势头。另外呢，云南生产的各种豆角和各种茄子正在进入到上市的高峰期。北京市场上茄子、豆角的价格的降幅也是比较明显的。 2021北京冰雪文化旅游季暨延庆区第36届冰雪欢乐季在北京世园公园拉开帷幕。这个冬天不仅有冬奥盛会，而且以冰雪为主题的各种旅游文化活动也将为市民提供丰富的出行选择。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博的报道。 2021北京冰雪文化旅游季暨延庆区第36届冰雪欢乐季开幕式在北京世园公园人造雪地上举办，现场的积雪已经有10多厘米深，而远处的小海坨山上也已经白雪皑皑，

对于铁路部门的说法，居民们表示理解，但同时也认为拆除后应该马上安装新的隔音设施，而不是放任噪音不管。当时记者也联系了属地管庄地区办事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办公室，询问是否会安装新的隔音设施。工作人员回复表示，已经上报给上级单位，等待协调结果。 我们已经报上去了，然后乡里也开了好几次协调会了，就这个问题，因为居民反应挺强烈的嘛。 报道播出后，朝阳区委给出文字回复表示，目前中联置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已经同意委托中铁六局设计院进行隔音板项目方案设计，正加紧与中铁六局设计院和北京铁路局对接，查找前期建设资料，推进设计方案出炉。下一步，管庄乡将继续沟通协调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和北京中联置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紧盯隔音板建设项目进展，继续推动这一问题解决。但近日，记者再次接到小区居民孙女士的电话，表示隔音设施迟迟没有安装。 八月初吧，可能是，我就给社区这边打了个电话问了一下，他说这个我们协商完了，说肯定是要安。后来这不都将近半年了，从拆除到现在一直就没装。 随后记者也再次联系了属地管庄地区办事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办公室，了解安装进度。工作人员回复说， 我们开始也听说是安装，但是呢，因为这安装的材料，人家现在开发商在跟那个铁路局协商，这个是您给我一个规定，说我安装什么样的材质不会被拆除，您再等等，他肯定得装。 这个说拆就拆，但装起来却如此困难的隔音设施，到底什么时候能够恢复？新闻热线也将继续关注。 18:36，我们进一段广告，稍后继续来关注新闻。您将听到河南再通报营养餐让学生呕吐、校长痛哭事件，多人被立案调查。世卫命名新冠病毒新变异株为奥密克戎，美国限制非洲八国的航班。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以广播及设备技术护航，满足企业线上发布需求，提供直播方案设计、场地技术支持、安全服务保障，一站式解决方案。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昨天呢，我们关注了支付宝微信支付收款码禁止商用式误读的消息，大家普遍关心啊，收款二维码到底还能不能用了。中国人民银行有关部门今天回应表示，使用码牌或者是打印封装的二维码的商户呢，需要向收款服务机构，比如说微信、支付宝等，申请转为商用收款码，但是消费者日常支付的体验和感受是不会受到影响的。 人民银行有关人士给记者打了一个比方，如果消费者在早点摊购买煎饼果子，习惯用手机支付，仍然可以用扫码等方式来付款，没有任何变化。如果卖菜的商贩此前就已经开始使用经营收款码收款，也不受任何影响。 记者从人民银行有关部门了解到，之前一些商户收款使用码牌或者是打印封装的二维码，这类个人静态收款条码，它的收款的安全性是比较低的，容易被犯罪分子利用。另外呢，按照相关的要求，不得通过个人收款条码为具有明显经营活动特征的个人提供经营活动相关的收款服务。那至于哪些用户是属于具有明显经营特征，中国支付清算协会正在研究制定相关的标准。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到今年九月底，我国汽车保有量已经达到2.97亿辆，年底将超过3亿辆，平均每4.6人拥有一辆汽车。与此同时，停车难、乱收停车费以及由停车引发的纠纷也时常出现。 最近呢，河北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发布的一份调查结果显示，在与停车场发生过纠纷的消费者当中，对于处理结果表示不满意的占到了80%以上。另外呢，有65%的受访消费者表示停车场存在霸王条款，比如说仅提供场地使用、不负责车辆及物品的管理等，这样的条款能否让停车场免责？消费者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呢？我们来听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的相关报道。 上周末，家住河北邢台的王先生和家人出门逛街， 把车停在了距离商场不远处的一个简易停车场。在回停车场时，王先生发现车门出现了损毁。 4点多钟，然后拿好衣服回来，跟老婆孩子玩好回来，然后我老婆就坐在准备坐副驾驶，然后一开门我们才发现车子已经开始响了，这一开门就响，然后这里就撞坏了，我才发现撞坏了。 由于停车场内没有监控，路面监控也都没有对着郭先生停车的方向，无法寻找肇事车辆。王先生认为停车场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我觉得如果说是收费停车场，这个责任还是有的，你如果说不负责任，你跟我把那个对方车子是不是应该有摄像头把对方找到了，我也不找你停车场，对不对？是别人造成的，但是我现在我是个受害者呀。 对此，停车场工作人员表示，停车卡上写得很清楚，仅提供场地使用，不负责车辆及物品的管理，并不愿意对王先生的损失进行赔偿。目前王先生已经就此事向有关部门进行投诉。王先生遭遇的情况并不是个案。近日，河北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开展的公共场所停车服务调查活动的报告显示，有 65% 的受访消费者表示停车场存在霸王停车条款。河北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社会监督部主任杨志强： 通过我们调查，就是有这个半数的这个受访的消费者，这个表示，有的停车场还存在着这个霸王条款的行为。你比如说，在牌上写着这个，如仅提供场地使用，不负责车辆及物品的管理等霸王条款。 杨志强认为，停车收费服务属于保管合同，按照民法典中有关内容，保管人应当妥善保管保管物，保管期内因保管人保管不善造成保管物损毁灭失的，保管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此外，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也有相关的明确规定。 消费者将车辆这个停放到这个收费的停车场，双方就形成了这个保管合同关系。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这个第26条规定，停车场不能通过这个声明排除自身应负的责任。 该调查报告显示，部分停车场内还存在着未在显著位置放置标价公示牌以及收费不合理的情况。杨志强建议，如果消费者在停车过程中遇到乱收费或者因停车场管理问题造成车辆损失等情况，可以通过向有关行政部门投诉、向法院起诉等方式维护自己的权益。 如果对这个处理结果不满意，首先呢，可以与这个停车场的经营者协商和解。如果说协商和解不成的话呢，可以请求这个当地的这个消保委组织进行调解也可以向这个有关行政部门进行投诉，当然了，也可以向这个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随着我国城市小汽车保有量不断增加，因为停车位引发的问题时有发生，背后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供需矛盾的日益显著，停车难越来越成为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继续来听报道。 为了缓解停车难题，安徽、江苏、浙江等多地今年以来纷纷推出了新的停车举措。合肥市交警支队秩序科民警李宇介绍说，在市民关注的缓解城镇老旧小区居民停车难问题方面，交警部门在城镇老旧小区周边选择具备条件的支路，划定允许夜间、周末、法定假期停车的路段，允许车辆临时停放。 6点或者是6点半，然后到次日的7点或者7点半，以道路的交通实际来看，一部分是承包白天收费的，然后我们调整时间段，没有话承包泊位的，这次可能要加一些夜间的单子的。 南京市则在机关事业单位大力推进共享停车，与此同时，南京部分小区也拿出了空闲车位对外开放，加入共享停车行列。南京市城管局停车设施管理处处长叶斌： 在推进物业小区的停车资源共享过程中，主要坚持市场化拓展的原则，鼓励实际多种方式的经营停车资源的共享。 北京大数据研究院智慧城市实验室主任王鹏表示，目前多个城市都在研究推广智能停车系统等相关的信息系统。王鹏认为，着重要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个方向呢，就是整个相当于路侧、路外整个停车场的全面的车位级的数据打通因为现在城市往往有很多的这种停车服务商有官方的，有这个市场化的，然后大家的数据互联互通都实现不了。然后就是这些数据的打通，尤其是到车位级的这种数据的打通，建设这种城市级的平台而不是说一个停车场一个停车场的是单独的去做一个系统。第二步其实就可以实现城市级的所谓的共享停车。大家会经常觉得没有车位，就是因为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供需的匹配是有问题的，而且公共建筑和住宅的社区的停车场其实是就是各自管理，然后也难以打通的因为都是有权限的控制嘛。但实际上就是如果说这些车位能都释放出来，以共享的方式去提供服务，整个的车位的这个不足应该很容易得到缓解。 我们再来关注河南营养餐让学生呕吐、校长痛哭事件的进展。河南封丘县委县人民政府今天通报，初步判定呢，本次事件是一起食源性疾病事件，对11月23号事件发生之后没有及时上报并负有监管责任的县教体局副局长、县教体局食管办负责人、县市场监管局副局长等多人立案调查，对采购项目招投标过程和涉事企业经营行为进行深入调查，如果发现违纪违法行为，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诚恳接受媒体和公众的监督。 为进一步加强冬季学校食品安全管理，确保师生饮食健康，河南新乡市教育局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冬季学校食品安全工作的紧急通知，对全面落实主体责任、强化学校食堂监管、加强校外供餐管理等问题提出了明确要求。 通知强调呢，要严格落实食品安全校长园长负责制，严格执行食品原料进货查验和可追溯制度，加大对学校食堂和校外供餐的监督检查力度。与此同时呢，即日起成立了10个专项督查组，分别由局领导班子成员带队到各县市区开展校园食品安全专项排查，对学校食品安全当中食品采购、食品储存、食品贮作和熟食配送等容易出现安全隐患的重点环节进行全面排查，针对排查当中出现的问题及时建立台账，明确整改责任人，进行立整立改，确保学校食品安全排查零遗漏，确保师生的饮食零隐患。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好，新闻2021，再来关注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11月26号，世卫组织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新型变异毒株。在会后，世卫组织发布声明，将它列为需要关注的变异株，并以希腊字母奥密克戎命名。世卫组织在声明中指出，南非11月24号首次将这一新型变异毒株报告给世卫组织。第一个感染这一变异株的样本采集时间是11月9号。这种新型变异毒株包含大量突变，其中有一些令人担忧。初步研究表明，与其他需要关注的变异株相比，这个变异株导致人体再次感染病毒的风险增加。目前，南非几乎各省份感染这一新型变异毒株的病例数量都在增加。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瑞士记者的报道。 世界卫生组织在声明中指出，该机构将 B.1.1.529 新冠变异毒株列为需要关注的变异株，命名为 Omicron， 并表示该变异株令人担忧。根据当天的声明，11月24号，世卫组织首次接到南非相关报告。第一例已知确诊感染该变异株是在11月9号采集的样本。声明还指出，这种变异体存在大量的突变，其中一些值得关注。初步证据表明，同其他需要关注的变异株相比，该变异株的再次感染风险增加，在南非几乎所有省份的相关变异株感染病例数量都在上升。世卫组织表示，各国在有能力的情况下与国际社会协调，进行现场调查和实验室评估，以更好地做进一步了解。同时提醒个人采取措施降低感染新冠肺炎的风险，包括已经证实的公共卫生和社会措施，例如佩戴口罩、注意手部卫生、保持身体距离、改善室内空间通风、避免拥挤空间以及接种新冠疫苗等。 另外一方面呢，随着新型变异新冠病毒潜在威胁范围的扩大，美国宣布限制与非洲8个国家的航班往来。新型新冠病毒变异株也引发了全球风险资产的转移。当地时间11月26号，美国股市出现了大幅下跌。我们继续来听一听记者的相关报道。 需要关切变种比需要注意的变种更进一步，只有在变异株更具传染性、毒性或免疫逃逸性时，才会被列为需要关切，意味着应该加强跟踪和分析。美国白宫首席医疗顾问、传染病专家福奇周五表示，美国正在与南非科学家合作，以获得该变种的分子构成，从而可以进行实验室测试。这些测试将有助于确定该变种是否能够逃逸疫苗提供的抗体保护。福奇说，这些数据将有助于确定美国是否应该实施类似的旅行限制。当地时间11月26号，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援引政府官员透露的消息报道， 为防止新冠病毒变异株 B11529 的传播，美国将从11月29号开始对来自南非、博茨瓦纳、津巴布韦、纳米比亚、莫桑比克等八个国家的公民实施旅行限制。周五，辉瑞公司表示，正在研究在南非发现的严重变异的新冠病毒变种，预计最迟在两周内就会有更多的实验室测试数据。如果发现病毒逃逸，可以在六周内调整他们的疫苗，并在100天内开始分发新疫苗。此外，强生公司也表示，已经开始测试疫苗对新变种的有效性。新变种的出现已引发恐慌抛售潮，美国股指期货走跌，一些人曾希望疫苗的广泛分发可以让全球在2022年基本摆脱疫情影响，但现在这一切重归不确定。出于对南非新型新冠变种病毒的担忧，美股周五暴跌，道指收跌905点，盘中跌幅一度突破1000点，标普500指数收跌 2.3%， 纳斯达克指数则收跌 2.2%。 近日，美国和英国的媒体不断制造舆论，声称俄罗斯正在计划入侵乌克兰。这一说法的依据来自乌克兰政府。乌克兰方面表示，俄罗斯在俄乌边境部署的士兵人数已经超过了今年四月局势紧张时的俄军人数。英国媒体声称，英国政府已经准备好派遣600名特种部队士兵前往乌克兰边境，以防范来自俄罗斯的攻击。 面对西方的指责，俄方回应说，俄罗斯的行动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反而是美国的军事活动威胁着地区安全和稳定。对此呢，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的副院长吴大辉认为，西方国家频频炒作俄罗斯威胁论，事实上，俄乌双方都没有开战的意愿。 现在呢，在乌克兰，以前也说美军介入、北约介入，现在都觉得哎，不能介入，不能让打起来。美国情报官员说要开打，大约在冬季；乌克兰情报官员说大约明年春季。看到了俄军的调动，双方在这儿磨刀霍霍。其实对于俄罗斯来说，他的一个退役中将布仁斯基他说，如果跟乌克兰开战的话，我们根本不用坦克，不用在基辅你的这个地面部队等着我坦克到来啊，我们用这个空天军就可以消灭这个乌克兰武装部队，我们的黑海舰队可以迅速的击沉所有的乌克兰的军舰啊，我们的这个可以通过点对点的打击，对你的所谓的这些防空系统都可以清除，你没有机会啊跟我进行地面部队的决战。现在呢，乌克兰认为他虽然没有加入北约，他有了一支北约化的部队，因为美军、加拿大的那个军队，这些北约成员国帮助他把所有的军队轮训了一遍，他觉得虽然没有加入北约，但是我这个战斗水平跟杰巴里采沃战役那个时期相比提升了很多，我一定要跟地面跟你来一场会战。但是俄罗斯认为没有这样的机会，目前的形势谁都没有意愿开打，包括乌克兰方面，切磋武艺点到为止，不能大打出手。 从2014年至今，美国和北约向乌克兰提供了价值数亿美元的军事援助，与乌克兰不断地举行联合军演。乌克兰军队近五年来还从美国购入价值数千万美元的反坦克导弹、无人机、雷达等武器。 俄罗斯报日前发表文章分析指出，对于美国来说，乌克兰首先是向俄罗斯施压的工具。尽管华盛顿或许不需要大规模的冲突，但是它能够从某些挑衅当中获取政治和经济利益。通过在这一地区不断的挑事行为当中，那美国的目的是什么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滕建群认为， 在黑海方向呢，最近确实非常热闹。不光是这一次派出阿里伯克级驱逐舰进入黑海，之前我们看到第六舰队的旗舰惠特尼三号带着一艘驱逐舰和一艘油轮也进入到了黑海，在这个地区呢，还访问了格鲁吉亚。应该讲呢，美国在这个地区派兵布势呢，更多的呢还是要对于俄罗斯施加影响，同样的也加强跟包括乌克兰、格鲁吉亚等国的军事合作。那么目的呢是在这个地区制造紧张空气。在波罗的海方向呢，美国也是在进行加班加点的挑衅，因为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特别是在欧盟跟白俄罗斯之间矛盾迭起的时候呢，看到北约也没有消停派出飞机、舰艇在波罗的海方向呢，也在搞事儿，甚至呢还对于俄罗斯的相关大城市进行模拟的攻击。一方面呢在黑海方向，一方面呢在波罗的海方向，这样的话就形成了南北牵制俄罗斯的这样一种格局。通过把 俄罗斯打造成欧洲的天然敌人或者对手，他一方面可以把美国大兵部署在欧洲，另外一方面呢，他可以保护自己的商业利益，因为美国在欧洲应该是当今美国在世界范围内盈利最多的一个地方，包括技术，包括金融等各个方面。所以呢，他要控制欧洲。拜登总统上台以后呢，也是强化了跟欧洲国家的联系，他讲跨大西洋关系回来了，美国回来了，所以他在黑海方向搞事呢，应该是他整个一个欧洲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日前，美国国际开发署宣称向叙利亚哈塞克省运送大约3000吨小麦种子，但是叶农业部门发现只有大约40%含有线粒虫病害，不仅不适合种植，还会给当地农业生产带来巨大危害。来听听央视的报道。 当地时间25号，叙利亚农业部同哈塞克省政府官员、农业专家以及当地农民代表举行专门会议，就如何处理寒虫小麦种子一事展开讨论，并向当地农民介绍寒虫种子的严重危害性。本月10号，美国国际开发署宣布向叙利亚东北部运送约3000吨小麦种子。不过，美国方面的这一看似善举很快引起了叙利亚方面的警觉。14号，哈塞克省农民工会主席艾哈迈德警告称，这些种子没有在相关官方机构实验室进行过任何分析和检测，当地农民应该提高防范意识。在得到农业部门的检测认定结果后，当地农民纷纷对美国方面进行批评和抨击。叙利亚国内专家指出，由于2011年以来持续的内战、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制裁以及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叙利亚正面临日益严峻的粮食短缺问题。哈塞克省由于盛产小麦和棉花，被称为叙利亚的粮仓，但却经常遭到美国的破坏和掠夺。叙利亚政府曾多次谴责美国在叙利亚的行动是国家性质的强盗行为。 好，那么在节目最后再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转阴，有轻雾或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 我们再来看一下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150到170，空气质量级别为4级，属于中度污染。 今天的新闻2021节目到这里就全都结束了，主持人杨红、江宁，责任编辑郑晨，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我们节目的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闻见外14号。 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6个字，这里呢有本市新闻以及全国热点内容，还可以参与各类互动活动。 您也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稍后会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明天再会。 再会。 青山探寻红色足迹，小渊串门开启心灵奇旅，颐和永定京西人，紫气东来门头沟。11月29日，第15届永定河文化节正式启幕。 北京燃气提醒您，灶具老化损坏，无熄火保护，超使用年限，安全隐患严重。北京燃气安心灶，呵护您的用气安全。北京燃气 APP、北燃优选小程序均可在线选购，详询您的燃气管家。 房山石花洞畅游天然地质博物馆，探秘地下岩溶艺术殿堂，观奇景，赏石花，北京地下明珠房山石花洞。 潺潺时光里，我的声音陪伴你一路畅通。 默默岁月中，你的喜欢成就我辉煌梦想。